第七十集，每个人都有问题要问，或专业或不专业，有些甚至是胡搅蛮缠，傅云宪却一一解答，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。 我傅云宪打官司从不跟人打包票，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，只有刑事案了结，民事才能盘活。我打赢官司，你们拿回钱，这是唯一共赢的办法。 话说的字字铿锵有力，最后傅云宪起立向大家敬酒。 这杯我敬大家。 其实一次次上访闹事不也是为了拿回投资的血汗钱，哪个又真的与蒋振兴本人有深仇大恨。到场的人呼啦一下子全站起来，纷纷向傅云宪敬酒，喊着 傅大律师，我们全都仰仗你了。 傅云宪扭头看老高，再次递了酒杯在他眼前。 老哥，走一个。 老高终于跟傅云宪碰了杯，动作激昂豪迈，溅出酒液数滴，然后仰脖子一饮而尽。傅云宪随后让许林又发了一些文件给他们，一份是蒋振兴案的和解协议，一份是致当地检察院的陈情书。许林态度和善也耐心，让在场的各地投资户代表全部签名并带回各自地方，让没来的那些投资户也联名上书。他说君汉的律师会将全部的联名书呈交给法官，如此一来，原本骑虎难下的检察院可以顺应民心，不至于在二审宣判后抗诉。许苏没办法参与这个案子，傅云宪也不理他。他从君汉别的律师那里打听出案子的进展，稍稍放宽了心。这说明确实像傅云宪说的，这个案子由他接手也就没那么复杂危险了。然而他没料想到，前方宁静，后院起火。蒋振兴的前妻与儿子突然在网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，厉声斥责傅云宪是官牌律师，蒋振兴是被逼签署的委托协议。他们沆瀣一气，就是要瓜分蒋振兴的资产，要置他于死地。前妻与蒋璇很不对付，自然也很看不惯由蒋璇联络聘请的律师。而蒋璇虽有蒋振兴的委托，但在公众眼里，他确实没有名正言顺的家属身份。数名在该案中多次约见未果的律师在网上发难，认为当地公检法对不同律师的区别待遇违法违规，结果一时激起千层浪，瞬间引发了律师圈内对傅云宪的集体围剿。看守所以各种理由阻止会见，法院甚至对律师强行驱逐，这些按说都不该是傅云宪的责任。然而官派律师的指责甚嚣尘上，每天都有律师向傅云宪下请战书，或者在个人微博与朋友圈，或借助媒体措辞极不客气。傅云宪根本没打算回应，他照旧参加学术会议，席间一个年轻律师获准向他提问，不探讨专业问题，反倒八卦地问傅云宪对近日那些围剿他的死磕派律师的看法。许林想拦这样的问题，在场那么多人那么多嘴，以傅云宪的性子必不会示弱，生怕传出去如油浇火，将影响再扩大一番。傅云宪没让许林阻拦，给了那些律师一个统一且妥帖的评价，黔驴鼠辈。 专业会议谈专业内容。 傅云宪以一种饶有兴趣的目光打量那个提问的年轻律师，那人长着一张娃娃脸，皮肤白，五官也算清秀，像折上加折的许苏。 这四个字如果你还不满足，欢迎私下找我交流。 这四个字当然在会后不胫而走，大概是戳到了某些人的痛脚，又一篇杀鸡四伏的檄文横空出世，标题就很触目惊心，刑辩第一黑，腐败律师几时休。文章犀利地表示，傅云宪能够攫取业内最高端的案源与最丰厚的收入绝非偶然。先说傅云宪假借各类学术论坛广为结交法官与检察官，打通自己与公检法的关系，再说傅云宪的许多收入也不合规合法，借落马官员急于脱罪的心态大发不义之财。最后说傅云宪屡次以灰色手段改变既成事实，为赢官司不惜挑战司法极限。 这名律师也是死磕派中鼎鼎有名的一位，与何祖平交情匪浅，多年来不依不饶地盯着傅云宪，多多少少知道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外头人是雾里看花，可许苏心里门清，有些事情是真的。傅云宪涉黑的那点旧闻又给翻了出来，圈内一片沸腾，许苏每天看着新闻都感觉心惊肉跳。外面已经是四面楚歌，所里同样暗潮起伏。庞景秋将军汉所的几位高级合伙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，会上庞景秋轻轻推金丝框眼镜，露苦口婆心之态，名为好心规劝，实为幸灾乐祸。他要傅云宪顾全大局，适时向外界表个态，低个头，服个软。他的所言所行已经对军汉的品牌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。几位合伙人纷纷点头，一同向傅云宪施压。傅云宪咬着烟，冷冷地一勾嘴角， 放屁，我也劝你勤思谨言，少跟着外头的人瞎掺和。 傅云宪吞云吐雾，丝毫不给律所主任面子， 先琢磨琢磨怎么打赢自己的官司。 众目睽睽之下，庞景秋那张和善的脸再也绷不住，盛怒而去。不接蒋振兴的案子，就不会惹上这一身骚。许苏此刻别无他想，只想亡羊补牢。他几次想找傅云宪，却又不清楚，即便找了他，自己能做什么。倒是许林偶尔还在网上跟那些死磕派打打嘴仗，但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死磕派比寻常律师更牙尖齿利，成天死磕早磕出了水平，磕出了经验。你跟他讲法律讲证据，他非跟你上纲上线，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许林说要告写那篇文章的那个律师诽谤，许苏觉着不靠谱，傅云宪本人也没点头，这种澄清的姿态是对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对方早就打定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主意，目的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把事儿越搅越大，把傅云宪拉下马。他一个无权无势的死磕派，本来也就只能单方面挑衅过过嘴瘾，但傅云宪接了这个案子，正是制衡各方势力最微妙最危险的时候，即便是打赢了这场诽谤官司，没准自己也遭报复进去了。说到底，这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。许苏跟着傅玉志忙进忙出，准备万元案，跑了几千公里。回所那天，终于在军汉所门口见到了傅云宪。傅云宪看似正要出门，许苏站定，一眼不眨地看着对方，欲言又止。然而，傅云宪仿佛没看见他一样，径直从他身边走过，两人擦肩而过，许林跟在后头。